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2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 M 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又在周日的晚上和各位相见啦。那这里呢是我们的挑战新歌声，还是同样的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希望各位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首先呢就是我们收听的传统的方式，FM 98.2 AM 92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了。那当然更加推荐的就是各位通过我们的手机视频的办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那具体的方式有以下的几种，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各位呢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各位点击就可以直接进来了。当然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欢迎大家通过以上这几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呢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呢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行驶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当中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也就是 FM98.2 和 A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啦。 没错， 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面啊，这个已经有朋友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这个叫做一个你摆愣不了的少女啊，说比心 摆愣不了可还行，那就听我们的节目吧。 好了，接下来还是介绍一下今天晚上的我们这个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两位挑战嘉宾，袁宁以及尹德成，欢迎两位， 欢迎二位， 来跟大家打招呼吧。可以多说两句。 One by one， 女生先来，女士优先。 Hello， 大家好，我是袁宁。 欢迎袁宁。 Hello， 大家好，我是尹德成。 欢迎德成。 欢迎二位。我相信各位应该已经看到了我们的标题，男生女生大作战啊，果真今天来的都是帅哥和美女，所以来到我们的今天的这个直播间当中，不知道二位又怎样的去这个展示他们的实力呢？ 对，其实看到这标题的时候，如果你要不说这是个音乐节目的话，大家有可能会想到 我们大型的音乐真人秀节目， 这个、 忘了、 这个、闯关节目呀。 没错，真人秀嘛。 对， 俩人啊，这个闯个关呢、啊，这个蹦个高啊，类似这些的。 没错，没关系啊，我们可以用声音的方式来闯个关。 哎，没错啊，这个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来看一看今天晚上这位小哥哥和小姐姐会有怎么样的精彩表现吧。 没错。 那接下来啊，我们还是先通过歌声的形式来认识一下两位，看一看，首先出场的是德成啊， 对， 对，来先看看德成会有怎样的这个，反正我刚才在外边听了一耳朵，感觉确实哇。 哇，你知道吗，最难的就是来自小哥哥对小哥哥的赞赏，所以说呢、我觉得左哥啊刚刚给我们做了一个没有提前做了一个小小的预告嘛、这样的一个评价应该还是很高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德成要我们带来哪首歌曲呢？ 先残酷月光吧。 好，那就由我们的德成来为我们带来他的 C 位主打歌，叫做 残酷 月 光，一起来听吧。 我只要出发，不要目的，我会一直想你，忘记了呼吸，孤独到底让我昏迷。如果恨你就能不忘记你所有的面目，我都不抗拒。如果不够悲伤，就如何飞翔？没有梦想，何必远方？我一直都在流浪，可我不曾见过海洋。我以为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光。也抵不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德城《残酷月光》。 哇哦，非常的好听啊！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左哥，也就是我们大左老师刚在我们的开始唱开唱之前说了这么样一个评价，所以真的是很好听，而且很就是感觉很像一些歌手的感觉， 感觉很像一个人。 嗯、哦，很像一个人。 真吗？我很紧张。 之前有没有就是朋友啊什么的听到你的歌声？ 有， 然后他们会说一些吗？评价之类的？ 会，就是很多朋友都会说我唱歌很像林宥嘉，就是这首歌的原唱嘛。 嗯 嗯， 然后你听到这种的评价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我还蛮开心的， 蛮开心的。 对，就是之前我不认识林宥嘉，就我听过他的歌，但是我不了解这个人。 嗯， 然后后来有朋友说我特别像他， 嗯， 然后我再去了解， 我觉得长得也特别像林宥嘉。 嗯， 是吗？谢谢。 这是第一次有人说吗？ 一直都有人说了 哦。 所以你听到这样的，所以听到这样的这个就是反馈之后，然后你去了解了林宥嘉吗？ 嗯，对，我去了解了，我看了他很多演唱会，然后也听了他很多的单曲， 嗯， 然后才开始就是真的很爱上他。 很爱他， 嗯，对， 嗯，哎，这也是去了解一个人，并且慢慢的去学习他的歌，学习他的音乐的一个过程。 其实我觉得德城的音色不仅仅像林宥嘉，还特别像吴青峰。 哎，还真的是 特别特别像吴青峰。 说实话，我觉得好像更像吴青峰，就是他的那个就声音的处理，就是他声音的集中度啊， 那个、 包括 柔柔的感觉， 对对对对。哎，这种感觉还蛮好的啊。既然我们这个旁边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士啊，听完了这首歌之后有怎样的感受呢？给我们来一段评价吧。 我觉得她的声线还是蛮有魅力的。 嗯 嗯， 就对于我，因为也是学音乐的嘛， 嗯， 然后听过很多男孩子唱歌， 嗯， 但是她的声音还挺有特点的。 说实话好不好？ 真 的。就为什么突然问了一句这个？嗯。还很有特点， 对对对，真的是挺有特点的。他刚才唱的时候，我一听就真的好像那个吴青峰。 吴青峰老师，对对对， 对对对， 像， 嗯。 谢谢。 也是至高的评价。我觉得可能我们的袁宁还不敢去说太犀利啊， 嗯， 但我觉得确实是很好了， 一会儿就好了啊，一会儿就挖坑互相跳了。 对, 对, 对，因为马上就互相还要继续挖坑的，所以说呢， 嗯，对，其实啊，今天呢我们来到直播间的这两位朋友呢，其实在之前啊，就是在今天节目之前呢，是互相不认识的， 是的是的， 也互相不了解啊，所以现在这个状况呢，我觉得 也正常， 也正常啊。那么在这个10分钟、20分钟之后呢， 咱们俩够了， 那就定了， 真的。 我看到这个有好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说这个I 啊，这个名字是 I 还是 E 啊？看不清楚啊，这说说这个发色现在好流行，难道你关注的不是歌曲吗？ 哇哦哇哦，哎，那要不要给我们讲一讲你的发色？ 发色啊， 嗯， 是我染头发是这样的，就是我自己染的，但是 自己染的， 对，它掉色了我就管不了了，然后我平时上课我也没时间去弄 啊，所以现在就是就是， 所以现在是 已经有一点掉色， 本来是灰色的， 哦，本来是灰色， 对， 现在带绿了， 对。 就是绿色和黄色， 生活过得去， 身上必须带点绿， 但是很洋气啊，是那种泛着金黄的绿色， 嗯，就它掉成这样的， 哦， 很帅了。 OK， 赶快去创一个自己的原创色，好不好？ 嗯， 就马上，你看这么多朋友都关注到这个， 叫做掉色系， 对。 好了，听完我们的德城的演唱的歌曲《残酷月光》呢，那接下来啊，还是把我们的话筒交给我们的袁宁小姐姐啊。这首歌曲呢， 哎， 叫做《不要忘记我爱你》。 嗯，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那我们一起来听来自我们袁宁的《不要忘记我爱你》。 一起来听吧。 可是你要我怎样忘记你留给我的回忆，不要忘记我爱你，不要忘记我想你，只要永远在你身边， 空间里，你对我的赞许是我最大的幸福。可是你要我怎样忘记你留给我的回忆？不要忘记我爱你，不要忘记我想你，只要永远在你身边，无论生命多么短暂。不要忘记我爱你是我心中的秘密，再给我多一点时间，我的爱统统都为你奉献。不要忘记我爱你，不要忘记我想你，只要永远在你身边，无论生命多么短暂。不要忘记我爱你是我心中 今天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袁宁，不要忘记我爱你。 哇哦，也是同样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我发现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啊，声音都非常有特点。 对， 女生的这个歌声就我感觉是一种流沙质地的，就是 流沙质地。 因为我刚一直在观察着她，就是有一似乎是那个声音之上会有一点点的薄沙，就薄沙在上面拢着那种感觉，然后很温柔，但是好像是流沙的那种质感， 就特别像那种高端音响是吧？ 对对对，就是好缓缓的，但是呢又很柔情。对，这是我听完的感受，所以也是非常有特点的。 哎，那德成听完之后的感觉呢？ 超好听哎，我觉得就是 所以 你们两个是之前 你们俩真的是这个相辅相成，见面第一句啊就说咱们俩今天晚上互相多多关照，对，就很好听，是不是？ 就超出我的预料， 超出预期。 对，因为一开始见面的时候就觉得他好像应该不是这种声音，然后就是 应该是什么样子？ 你一开始以为他是怎样的声音？ 应该是那种中性一点 哦，中性一点的， 摇滚一点 的，摇滚一点的。 对对 哦，哎哎。 有看到这个还是刚那朋友哎呀说这个两个人的声音呢都是温暖系的，哎确实， 哎没错。 温暖流沙系的声音， 一个流沙，一个流沙之中略带力量感。 哎，刚这首歌曲叫做《不要忘记我爱你》， 很好听。 对。哎，我刚听到说两个人现在还在读书是吗？ 对， 是在哪里？ 我在现音， 我在天津艺术学校，在天津。 都是学音乐的吗？ 对， 对， 都是学习音乐。然后现在都就是几年级？ 我大三， 我高二。 哦，这么小。 这个超出预期了 呀。我发现今天我们的这个袁宁一直在就是给我们爆点。我一开始也以为他的声音是那种稍微酷一点的，就是 对中音稍微酷一点。 就是你刚才说流沙质地，我以为你说错了，我以为是应该是磨砂质地。 没有，它还不够磨砂，因为的颗粒感很小。 更强一点，但确实、 颗粒感很小。 对，但确实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嘛。 对，而且年龄又很小啊，又一个爆点出来了。 哎，那两个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了音乐？德成先来， 从上学的时候开始。 上学， 从上学，从我上幼儿园的时候， 真就差不多，就幼儿园的时候。 真的是幼儿园吗？ 真的是幼儿园。 我刚刚真的只是在开玩笑。 真的啦。 哦，哇，好早好早。那我们袁宁， 我的话就也很早。我一开始其实，因为家里人说我唱歌还蛮好听的，然后我就觉得不好听，然后后来因为听到。无意间听到林俊杰唱歌， 然后林俊杰老师的声音就啊，就让我啊很难摆脱掉，可能就摆脱不了音乐的命运了。 哇，行走的 CD 给你带来的魔力。 对， 嗯， 就因为他然后开始接触音乐，开始上课啊，然后考学啊，这样。 嗯，所以像我们袁宁说他最开始接触的可能是因为 JJ 林俊杰，那我们的德成呢，你最开始接触的比如从幼儿园啊，幼儿园的时候你接触的是怎样的歌曲？ 幼儿园的时候应该是什么？我想一下， 那个时候 儿歌吗？ 不是儿歌了，是梁静茹。 哇，梁静茹、 就小的时候听 CD 哦， 然后我还记得好小的时候幼儿园在蚊帐里面，坐在蚊帐里面， 哇， 听那个就是放的一个录音机的那个， 嗯， 就很开启了音乐之旅 哦。所以是被梁静茹，也是很温暖的一个声音。 对，我觉得她就像我妈一样。 对对对， 哎，就是粉丝都叫她梁妈妈嘛。 我们现在此处要在微博上 at 一下梁静茹的粉丝以及梁静茹的粉丝后援团。 梁妈妈？ 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但是确实，因为梁静茹她的声音也是属于那种温暖系的，太温暖了。不管是感情上还是生活状态中的她，都非常的温暖。 对，而且很能给人以力量嘛。 对，没错。 嗯，那两位从什么时候开始选择开始走就专业走上音乐的这条道路，是从什么时间开始？ 我是就从初中开始就开始学音乐，开始艺考， 哦， 然后什么的。 从初中开始， 嗯， 然后你从那个时候就是有没有为什么说哎我一定要往专业的方向去走？ 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往专业的方向去走了，就是蛮喜欢唱歌的， 嗯， 把它当成一种爱好。 啊，对对对对对。 但是慢慢的， 我自己也很开心，也很享受。就是比起我学文化，我觉得我学唱歌我。能让我更轻松 更舒服一点， 因为这种东西可能更是他的兴趣点。 对对对， 所以他会更加的卖力。 嗯，那袁宁呢？ 我也是上学开始就是专门去学习唱歌这个东西了。 嗯， 之前听的话也都只是就是咿咿呀呀的， 嗯， 跟着哼啊什么的。然后专业学的话就是上学开始，然后怎么发声怎么去练习，就是对。 嗯，因为你现在才高二嘛，然后就是有没有想未来就是以后要成为一个专业的歌手之类的？ 我有想过，但是我的声乐老师跟我说，就是我的声音， 放弃吧孩子。 啊，好像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真的假的？ 他说我的声音虽然有独特的地方， 嗯， 但是他说会唱歌的人很多很多，说我还要就是在勤加练习。然后我就想就是慢慢来吧，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 慢慢来，其实就是不管是专业也好还是爱好也好，其实音乐带过来的远不及那个结果的魅力，它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精彩的地方， 更多要享受的是整个玩音乐的过程。其实我觉得啊， 对对对， 这个袁宁同学的音乐老师说的这个点，他其实是想让你更努力一点，并不是说让你放弃，这个说现在学音乐的人这么多呀。 是的， 你就抓紧放弃吧孩子，这个好好去学学文化课啊。 嗯， 想让我放弃的话，进门唱完之后出去吧。 对对对， 不教了， 这节课钱留一下。 好狠。 太暴力了是吧。好了，那接下来啊，我们还是用这种温暖系的声音啊，来继续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还是来自于我们的德成。 想要唱哪一首歌曲？ 鹿回头吧。 OK， 鹿回头。 鹿回头，哎，这是一首什么歌？ 来自德成，我相信。 电影的插曲。 OK， 是电影插曲，而且我觉得好像也会是温暖系的。我们不知道它 是 那种，哎，也是温暖的哈。好，那我们一起来期待来自我们德成为我们带来的 鹿回 头， 一起听吧。 气息总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半点之后还是同样的，先跟各位说一下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方式。那首先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办法，因为电台呢是我们主要的方向啊。那 FM98.2 AM927 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当然了，我们更加欢迎的就是通过各位我们的手机视频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那具体的办法呢有以下几种。首先大家看到大左啊现在举起来的这个牌子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各位点击关注，在微信当中点击关注之后呢，左下角是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选择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最近发生了哪些好玩的事情了。当然在我们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 欢迎大家通过以上这几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那接下来还是认识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两位挑战嘉宾， 来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袁宁。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尹德成。 欢迎德成，欢迎袁宁。 欢迎二位。 对啊，刚刚那个我们上半段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啊，叫做《路回头》，来自于德成。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曲， 真的很温暖的声音。 对，很温暖。后来我还查了一下，它其实是跟爱情相关的。然后它呢也是《妈妈向前冲冲冲》的电视剧的插曲，同时呢还是《好声音》里面的一位歌手哈。然后啊、把这首歌去演绎的、 嗯。 其实我觉得好像更多的是赞颂那些为了爱可以不顾一切去等待的那些人们，就是坚信爱情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嗯，那为什么就是我刚刚听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是林宥嘉或者是在唱这个民谣的感觉。嗯 嗯，确实有这种感觉。 哎，我觉得 很走心嘛。 对，很走心，但是很暖。那关于这个为什么要选这首歌， 就个好听啊， 就很好听。 很简单，就是很好听、 嗯、就很好听，我很喜欢。 哦， 刚叫做路回头，确实我要把它加入到我的歌单当中了。 加入歌单啊，因为它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就觉得相对来说比较小众一点。 嗯，对。 所以我还挺好奇的，这首歌你最初是在哪里听到？所以刚刚有问这个问题。 最初也是看电影的时候听到。 看电影当中。 对对对对。 嗯、 然后这个歌手其实我不怎么了解，但是我觉得他唱的挺好，但是我和他唱的就很不一样，因为他这个歌伴奏出来的时候有一段他唱的嘛， 嗯， 我就是我自己就用我自己的方法去唱这首歌。 哦， 嗯， 带了很多演绎自己的风格在里面。 嗯，对，可以说刚刚听到德成这个版本、嗯、我确实感觉会更温柔一点，或者说更柔一点。 嗯， 他原曲比他唱的比较沧桑一点。 嗯， 像一个饱经风霜的一个人在等另外一个人。 明白。 然后我是有憧憬。 我明白，所以像 是去想是去希望那种感觉的。 嗯、对对对、嗯。 所以德成更像是在那个星球上面的小王子，然后等待着属于自己的那朵玫瑰。 嗯、哇。 嗯。 叫做路回头。那接下来啊，还是要把我们的话筒交给另外一位袁宁，两个人的 PK 继续啊。 嗯，哎，这次我们不让他们互相这个评价了，但是我们还是同样请我们的袁宁演唱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想一想怎么样让他们互相的这个就是 给对方挖个坑， 对之类的。互动一下啊。 好，先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想一想。 好嘞，那接下来我们袁宁为各位带来的是什么歌曲呢？ 嗯，别找我麻烦， 别找我麻 烦。 哎啊，这个应该可能跟我们预判的这样的风格会更相近一点， 对， 就是比较酷酷的，然后同时呢还是中音区比较多一点的、 嗯、 好，我们来听袁宁为我们演绎的别找我麻烦。 睡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失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哦，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 要唱我的乐观的乐观。哦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上了白衬衫，每片咖啡片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香槟，它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哦，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哦哦，那的晚淡淡慢，哦哦，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想带把伞，带把伞。哦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哦，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 No Whoa, 把伞带把伞。 Whoa, 乌云乌云快走开，感觉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哦，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 No no no no no no, no 别找我麻烦。 哇哦！别找我麻烦， 别找我麻烦，嗯、来自袁宁。 哎，终于向我们展示了他的中音部分。很棒，很好听，很酷，有没有？ 很酷的感觉。 而且那个小鼻音用的呀，非常的好听，真的。 而且很慵懒，给人一种很慵懒的感觉。 对对对，真的是，这个跟我们预判的那个一小部分还是有重合了。 嗯嗯。刚唱完之后，你们两个在聊什么？ 因为 不约而同的笑了，什么意思？ 我跟他说我太紧张了，然后他。 我说我也是， 两个人都很可爱，有没有？ 都半个小时了，还紧张呢？ 没有关系啊，我们就 relax，放松下来。唱的都很好听，你说这么紧张的情况之下唱这么好听，要万一之后释放了自己，然后那不得是吧？ 那这直播间不得翻了天了？ 下次直接在我们直播间办专场，好不好？ 好的。 嗯。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袁宁，叫做《别找我麻烦》。 嗯。所以像袁宁啊，之前的就是比较喜欢听的歌曲都有哪些种类？ 嗯，我是学流行乐的， 嗯， 所以我会比较喜欢听一些像邓紫棋啊，然后梁静茹也会听一些， 嗯， 对， 然后最近可能因为追剧的原因吧，会听一些带一些国风的音乐。 哦，国风音乐， 对，中国风的一些音乐。 我是感觉他的选的歌曲，包括他用不同的嗓音去唱歌的这种感觉，感觉他涉猎还是比较广的。 风格还是挺多变的。 对，风格比较多变。那像我们的德成呢，你日常的风格偏向哪些？ 我的风格，我 温柔系， 我唱歌差不多都这个款式，就不像他一样，他就很百变。 哦，但是你会很带自己的风格，有没有？ 对对对， 就是他的标签就特别明显，就是我就是这样的， 主打温柔温暖。 我就是这样的声音，我就是这样的风格，然后在很多的音乐上面也可以做自己的创造，他是这种。对。 哎，那德成有没有自己的原创歌曲，或者说有没有想过要开发自己的原创歌曲？ 想过。就 哪一类的，也是自己就是比较专注于这一类的歌曲吗？ 也不是啦，虽然我比较温暖哈，但是其实我喜欢 摇滚和嘻哈， 摇滚电音那种，就是 真的吗？ 最近很就蹦迪，大家都听的歌， 哎， 就很带感。 哦，没错，我明白。 所以你是想做一张这样的个人的原创单曲？ 对啊，我从来没有唱过。 最后就是我们以为他会暖暖的出现在众人面前，结果他唱了很多很多的抖腿歌。会吗？ 厉害吧。 但其实电音很流行，尤其是在很多的这个就是国外的歌曲当中都会用到电音的成分，慢慢的就国内也变得非常流行。 对 你包括现在很多袁宁不是说在追剧嘛，那个一些 国风， 很多国风的歌曲，现在很多国风的歌曲也跟这个电子音乐联合到一起，而且确实很好听。 没错， 我昨天晚上应该是在刷 B 站的时候，上面这个唢呐和二胡。 唢呐和二胡。 对， 这两个都是中国的传统乐器之二。 对，是二，没错啊。然后这两种这个乐器呢，就用他们自己独特的方式演绎出来了那种特别不一样的感觉吧，就是跟大家想到的那种唢呐的声音啊，还有二胡的声音完全不一样，就他会去演绎我们现在听到的各种各样的流行歌曲。 哇， 包括你在抖音上刷到的所有歌，他基本上都能吹出来，或者是拉二胡拉出来。 这就是传说中的土味音乐吗？不，很洋气，就是很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嘛， 划时代的感觉了。 对对对。 所以袁宁有没有想过要做自己的原创音乐？ 肯定有啊。 所以不如这样，二位既然不能互相挖坑的话，那我们就撮合一下。不是，就是二位就是比如说下了节目之后啊，可以商量一下，就是电子啊或者是什么古风啊，可以结合到一起做一首原创嘛。对，合作一下。 对， 哇，已经开始了。天哪。 好，换节目，现在换节目。 各位， 非诚勿扰。 对，我刚想说，我们的挑战新歌声是一位大型原创现场音乐，后面那个词。 好家伙，别再来 那个什么的节目。 好了，这个玩笑归玩笑呢，这个毕竟两位的歌声啊摆在这里还是蛮好听的啊，都是这个有温暖又有力量，而且还很有 独具特色的， 对，很有特色的一个声音啊。这个不知道大家听过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叫做 关爱青 年 计划， 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 是的。 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还是把这个话筒交给德成。这首歌曲也是德成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叫做 香水。这又是怎样的一首歌曲呢？ 不是有毒 香水味。 没毒哈，这香水没毒。好，那我们 谁的香水味一起来感受一下。 来自我们德成的香水。 由不得我拒绝，你是从不停顿的一瞬间，世界再大 也只要求一点，我再好不过你一个指尖。你爱再浓烈也是条抛线，你再接近也不过辜负我的感觉。我早已习惯你的名牌香水味，你的诺言廉价的飘荡在我耳边。我早已习惯你的迷人香水味，只是轻易随着慢慢散去，渐渐消失不见。 这首歌曲叫做香水， 这款香水果真没有毒，但是略带苦情的味道。 哎，没错， 哎，没错，慢慢散去的香水味道哈。我看到我们来自微博的网友的留言说这两个人要合唱一定会很好听，就刚刚我们那个梗啊，我们两个，我跟大佐是促成你们两对二位一对姻缘呀、啊。然后开玩笑，开玩笑。然后同时呢，我是开玩笑的啦。然后同时呢，还有朋友说他们有微博吗？瑞可以说一下你们的微博可以吗？ 就是怎么样找到你们？ 对对对，在微博中找到你们。 已经开始吸粉了。 我有抖音，可以吗？ 抖音也可以， 可以啊、我也有抖音。 我叫尹德成小哥哥。 哦，尹德成小哥哥。嗯， 我叫 大你小妹妹， 尬哥哥， 尬哥哥，尬哥是 我的小名叫尬尬，尴尬的尬。 哦，为什么叫这个小名？ 就是朋友，其实是朋友给我起的。 哦， 因为 名称， 我有的时候跟他们说话，可能我的思维太跳跃了， 哦， 然后比较快。 对的，他们在讨论这个时候，我已经跳跃到下一个，然后我一说话，所有人都安静了，就很尴尬， 哦， 所以他们给我起名叫尬尬。 哦，明白了，尬哥哥是吗？ 尬，然后大写的。G G 哥 哥，哦 G G 哦，尬 G G， OK， 各位可以去到微博当中去看， 这个， 啊，不， 这个， 那个抖音当中去找一找他们。 我刚突然想说，这个哥哥的代名词 G G 好像离你有点远呢。 哦哦， 你是 G G 还是 M M？ 可能这个梗大家都听不懂了。 嗯，我就有点懵。 我真的，你干嘛？ 在最开始腾讯 QQ 里面的，它是会有这个 啊，对对， 那叫什么，就是这个快捷语，对吧？然后打开之后， 啊， 你是美眉还是哥哥？ 对对对， 然后你是 MM 还是 GG 嘛？ 左老师，毕竟你是50年代的， 卖眼里， 应该是2008年那个时候的。 再见，再见你们，你们三位再见。 没有没有，开玩笑啦，对，这个我们也是跟各位了解一下这个梗。 嗯，对啊，这个既然刚刚有朋友说啊，这个说能不能让两位合唱一首歌曲。 嗯， 我刚在这个德成唱歌的时候，我也在想啊，这个，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这个苏打绿的一首歌， 我好想你。 对，所以我在想这个德成可不可以跟我们稍稍配合一下。 嗯，你们两个要不要商量一下怎么样子去这个合唱一下。哎，那这样让他们去商量着，我觉得这两个人真的非常有戏。 非常有戏。 对，因为他们两个 工作当中非常有戏。 对对对，你没有发现互相照顾吗？就是比如说刚刚说到可以合作的时候，然后德成就说，哎，你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吗？对吧？所以说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的等你来挑战环节，共同来挑战我们最后的一首我好想你，来自两个人的合作哦。 嗯，那接下来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等你 来 挑战。今天的挑战歌曲呢，这个叫做我好想你啊，来自于苏打绿啊，这个今天有一位声音特别像吴青峰老师的这个小哥哥啊，这个尹德成啊，以及我们的袁宁小妹妹啊，一起来给大家演唱这首 我 好 想 你，来自于苏打绿，一起来听吧，看看两个人的表现如何。 去。